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非常，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就中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咧近日就发炮，就指出咧香港嘅人口咧吓嗰个结构同埋定义咧应该同中国啊大陆嗰啲咧系有一个严格嘅区分，唔可以咧系借住一啲咧系放任啊。是不羁的这些所谓的移民政策，是有高才不是有优才，等到大陆人落到来呢是占据晒那些工作的岗位或读书的学额，最重要是读书，然后呢就拍拍屁股回去利用郑月娥提出来的一小时生活圈呢，就住就住在深圳，经济消费就不会在香港。咁梁振英咧系第一个啊，近年来啊就提出香港啊呢个移民嘅危机。嗱，咁佢咧都系好贴住啊国际啊系呢个大气候嘅，因为咧喺国际，我系指西方文明国家，唔系指嗰啲咧系极权啊同埋唔入流嘅低端国家，嗰啲系冇谈论嘅价值噶。第三世界，我系指国际咧，包括而家英国啊、欧洲啊、美国唔使讲啦，系即使系日本啊。都咧好罕有咁出現咧，大阪出現日本人舉牌喺街頭咧，係示威遊行，係反移民嗱。這個咧我哋一陣先講。當然咧，而家整個西方最嚴重嘅係除咗美國之外，就係英國啦。美國咧好彩出咗個 Donald Trump 咧，係鐵腕對付，係有理冇理就咧強行咧係驅趕啊。首先係潛入加州嗰啲非法移民，尤其係專檢嗰啲咧係有罪案記錄。或者咧係青壯嘅嗰啲嚇，來自拉丁美洲國家啊，將佢哋全部咧係遞解去咧啊，委內瑞拉啊，係嘛，或者其他嗰啲咁嘅國家就唔好嚟啊。咁啊，呢啲咧就係強硬嘅鐵腕手段，一定咧就會咧刺激到啲左膠咧喺度呱呱嘈。嗱，而家你睇下唔嘈啦，最近兩個月係咪啊？因為嘈下咧，第一就嘈到攰，第二咧美國嘅大眾啊。是已经是觉醒，就发现呢 Donald Trump 这样做是啱的。不只是美国，欧洲亦都是意大利啊、法国啊这样呢，都已经那些大外左交呢，那些在那吹水理论那些呃人呢，现在呃不到了。比较严重的就是英国。英国呢近年呢，即是我要向留在香港那些亲中那些呢报一报喜讯，因为他们很忙英国衰嘛。即系我哋咧，风和云谷咧系好平衡嘅，一定要照顾到嗰啲咧吓玻璃心啊，吓自己好惨啊，望你英国更加扑街啊，嗰啲咧香港中国人啊嗰种心理。咁啊，英国近几个礼拜咧，我哋都知啊，喺好多嘅城市啊爆发呢啲英国本土啊吓嘅外国嘅英国人，佢哋咧世世代代七八代喺度成长，但系见到而家呢个工党左交政府啊。斯坦默咧係濫用啊，係納税人嘅金錢，係咧包嗰啲酒店啊，好多係四星噶，就攞嚟喺接收咧一船船啊，係由法國同埋歐洲過嚟嘅呢啲所謂嘅難民，咁然後咧將呢啲酒店啊，嗰個照顧啊、醫療福利啊、喺細路仔又俾佢免費教育啊，呢啲沉重嘅負擔全部轉嫁俾英國本土嘅納税人，咁我哋睇到咧係有英國北部啊，喺呢個叫艾平咧。近日就好出現好多咧，係高舉英國旗嘅外國嘅英國本土白人。嗱，呢個唔淨止係反移民，就係咧左翼嘅斯坦默政府變本加厲。近年咧，近幾個月咧，就直情啊，係有一種係有意無意嘅壓力咧，就係禁止係英國本土嘅白人咧係揮動米字英國旗。一有人啊揮動米字旗或者十字嘅英格蘭旗。就在网络那里发动的左匪呢，说这些英国人是法西斯。现在你搞到英国人是爱国的基本权利都没有了。美国副总统范斯就看不过眼。就应该就是透过 Donald Trump 呢，在见到斯坦默的时候呢，是面斥这条这样的左猪的了。就说你如果再压制是英国国民的言论自由呢，我们的关税就不客气。那你知道斯坦默这条友是一个世界仔。见到 Donald Trump 咧咁恶咧，即刻下跪。但系咧， 吓，国内嘅嗰啲左交咧系并无收敛，因为咧就已经呢个流毒咧已经系深入啊社会个基层、教育界啊、传媒啊啊嗰啲咁嘅知识分子啊、大学啊，佢哋一见到支米字旗，有一个白人咧喺街嗰度挥动咧，唔知点解个心中咧就联想起纳粹吓嗰啲极右或者叫法西斯，咁眼见而家支米字旗咧都有一种原罪，但系佢哋唔知道香港咧。在2019年之前呢是好多人啊是挥动米字旗嘅。甚至在罗启瑞同埋张婉婷嗰套电影叫岁月神偷里面呢有一个好动人嘅场景就是讲返殖民地时代啊嗰啲香港儿童点样喺温馨之中成长啊虽然好贫穷。我记得都有一个细路仔一个男童呢是抬住一支未米字旗呢喺个满山木屋之间跑嘅。咁嗰时呢睇到好多人好感动係咪咁但系估唔到而家个前中主角啊，系越嚟越咧喺里边啊，咁啲骨髓里边开始腐烂啊，就咧举米字旗嘅就当系呢个纳粹法西斯，反对新移民嚟嘅啊，或者叫滥收非法移民嘅咧，又系人渣法西斯，即系英国人咧觉醒啦，系嘛？咁我见到呢几个星期一到周末咧，就有好多英国人咧系出嚟啊。啊，系嚴正嘅抗議。點解嗰條數咧，實在咧係頂唔順。嗱，而家最新嘅數字啊，最新嘅數字咧就係今年啊，至到七月底就已經咧係超過25,000個啊，呢啲非法移民咧係入咗境。啊，仲有一條數就係咧每日計啊。嗱，呢個英國政府啊好在咧，佢雖然左膠，但係唔敢講大話。8月24日就有四隻橡皮艇到。总共咧212人，8月25日9隻船到659人，8月26日2隻船就截获咧系56人，27、28、29、30咧就0000就咧，但系咧嗱嗰条数一截埋咧，头七个月已经25,000，比起2024年近40,000咧，就已经咧系即系按嗰个同期比例已经超标。咁斯坦麦咧，当然系众矢之的，同埋佢哋嘅工党系嘛，加埋工党啊，最近嗰个副首领啊，叫做雷纳啊，吓呢个咧，据说系以前咧做嗰啲酒吧嗰度咧，系呢啲咁嘅侍应出身啊，基层最近咧买楼又逃税啊等等，我都一早都话啦，左交系最虚伪同埋最贱噶嘛，咁而家睇到英国人遍地开花，系咪起来咧？是捍卫自己的尊严和主权呢，很多香港人在英国见到都很感动啊，内心真的要喊一声英国人民万岁，是不是鲍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啊，或者你看不到啦，是不是 哦，咁样我都有留意到咧，近日英国嘅新闻，咁因为咧，呢两个星期嚟咧，的而且确咧，呢啲反对难民啊，或者叫反对难民酒店安置嘅示威浪潮咧，系蔓延得好犀利，而且咧最特别咧就系个举旗问题，因为咧嗰啲反对者咧通常都会举起米字旗同埋英格兰旗啦，咁而家个争议就究竟举呢啲国旗啊，同埋啲英格兰旗究竟算唔算系种族歧视，或者系一啲咧叫做违反人权嘅嘢咧？咁呢部分咧，我哋就暂时可以唔讨论住。不过其实个事源咧，大家都知道噶啦。而家只不过系触发点嘅啫，因为英国呢个工党政府啊，对于难民嘅政策咧，系即系完全咧系触怒民愤啊，因为牵涉到艾平嗰单。嘢里边咧，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是、一个难民咧就性侵呢个当地嘅呢个少女，咁啊引起呢个咁嘅示威。咁虽然咧喺法院上边咧已经判咗败诉啦，就即系政府咧唔能够利用呢个酒店咧去继续安置难民，但系工党嘅政府咧依然咧死心不息，仲要上诉，结果啲难民就继续喺度安置。咁其实如果喺政策上边嚟讲啊，明知道呢个点，即系呢个酒店啊，呢个地方已经是变成了一个火药库的时候，如果你继续这样处理，一定是会令到个冲突是蔓延的。但政府竟然不考虑这个问题，即是成日在那个叫做他们的意识形态上面在那坚持，那其实这个是叫做自取其辱的，因为呢搞成这样呢，工党其实一定会输，如果在大选的时候，因为现在呢这个即是改革党啊，那个势啊，其实一直啊，而家已经系向上。咁其实今次咧， 呢个艾平事件，再加埋咧而家嗰个示威浪潮，即系政府嘅呢种态度咧，只不过系会更加助长到咧呢啲反对即系移民啊难民嘅派别或者政党咧，更加得到人民嘅支持嘅啫。咁但系其实咧，我反而觉得一啲即系唔好将嗰个视点模糊，因为其实好多嘅反对者咧，唔系反对移民嘅，但我见到好多报道咧系反移民。其实有啲我觉得系有啲上纲嘅，将上线嘅，即系将佢哋全部变成咧反对就系法西斯，反对就系极右。但是呢样嘢呢，我觉得是啲媒体呢有时是模糊化，将嗰啲即係反难民啊反对非法移民嘅人呢，全部将佢哋呢拱去咗极右嘅一边。咁呢部分呢，我觉得呢就会令到触发到呢嗰啲我哋叫做未必是极左啦，比较左翼嘅人呢嘅反弹。咁其实呢个事件呢，咁样会将成件事呢将佢即是叫做两极化，而是没有解决到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呢，即是个政府的处理手法是造成了现在那个反难民反移民的浪潮呢，那个声势更加大咯。 这个都不只是这么表面那么简单。这个呢，工党政府深层的那个贪污问题。因为你拥有权力和拥有呢资源。你全国咁多间酒店几万间，你指定嘅嗰啲难民啊，系入边入住边间，然后由政府啊去俾钱，系咪咧？系会单眼系益自己有咧？咁啊，呢个接收难民啊咁耐，所谓嘅难民已经益咗咧，系全英国咧几个啊呢啲酒店连锁业啊嘅大老板，其中一个咧就叫朗森，佢英文名叫Alex Langsam， 佢名下有一间咧，即系佢收购咗噶啦。是全国好多个城市叫 Britannia， 不列颠尼亚。这个酒店的系列呢，有好多呢是好古老，但是呢长久就失收。供应呢是全英国呢是最鸡的酒店。而且不是便宜，是吧？咁里面呢又污糟邋遢啦，是吧？个服务又差啦。我自己呢是有一年呢在英格兰东北部的 Scarborough， 咁呢都入住过呢间酒店嗰度过除夕。我哋嗰阵时唔知，就以为呢即係同一班英国朋友嗰度倒数。嗰阵时未有呢个呢滥收难民。但入到去都见到呢，係虽然係古老，但係呢係乌烟瘴气。嗰啲食物呢係相当之差。我当时呢都影咗张相放喺 Facebook 嗰度。估唔到而家 Britannia 呢嗰个老板呢就发咗达。因为呢佢啲酒店呢是因为渣，所以呢是就被呢个工党政府呢是指定为收容难民呢的其中的一间连锁店。就搞到呢佢是每一日呢就赚几多呢，正是赚政府佢怼埋嗰啲难民向政府开单呢，每一日呢就净赚10万英镑。呢个 profit 啊，每一日净赚。咁另外呢有一个呢就叫 Graham King。Graham King 呢就57岁。佢系来自咧英国啊，东部嗰个 Essex， 佢名下好多间酒店咧，亦都因为被工党政府咧系指定咧系收容难民，于是咧就佢嘅身家咧系暴涨，喺今年咧比起旧年咧，佢嗰个名下个身家咧系增加咗咧系35%，系总值咧系10亿英镑。佢下边嗰间公司咧就叫 Clear Springs Ready Homes。就由英国内政部咧系找数，就系咧专门执嗰啲咧所谓非法移民咧系俾佢咧入住啊，咁然后咧就每一年咧就已经系嗰条数咧系有17亿英镑，即系话咧而家喺呢个咩叫做 Alex King 啊，就咧每一日啊就由纳税人嗰度咧系透过收容移民政策咧系赚480万英镑，嗱益咗呢两个啊。就酒店嘅巨子咧，咁啊变咗咧两个人咧斗有钱，就系 Essex 呢一个 Graham King 咧，就变咗一个得到嗰个花名就叫做Asylum King， 就系咧叫做难民之王啊，系嘛？嗱，咁你话啦，点解会醒俾你呢两间酒店咧？嗱，佢哋咧啲酒店嗰啲房啊，如果你平时上 booking 啊呢啲咩 .com 啊，香港人咧，你预早订咧一定有折头嘅。之但系咧，佢见到你系政府俾钱咧，就揸正价嚟要收。嗱，有一啲酒店咧系可以收180镑系一间房，咁啊里边咧系放两张床两个人， 即係一個所謂嘅非法移民咧，就90磅。咁咧兩個人咧住到烏地馬查城間咧係船民難民酒店，日後咧係冇人租係一件事。日後佢可能咧係會賣俾咧呢啲中資都唔出奇。嚇揾夠之後咧喺大陸啊揾個老襯，例如嗰啲咩京東啊、劉強東啊，邊個想走資嗰啲咧，係嘛？或者呢個叫潘石屹啊、張一林，不過嗰兩公婆已經走咗，唔會後啦。啊，將來咧，記住呢兩個名啊，佢哋名下嗰啲酒店，一間叫 Britannia， 啊，醒目咧就話俾大陸嘅嗰啲啊嗰啲民企聽，啊，就嚟有得收購啦。當佢咧俾呢啲咁嘅歐洲嗰啲難民搞到融融難難，然後當呢個內政部唔再俾錢啊，或者呢個收容難民嗰個政策停咗之後咧，呢啲酒店一定咧係會減平減錢出售。只但遇到大陸資金想走資，即係好似前十年八年想買啲英國足球隊咧，係呢啲咁嘅酒店咧，好似 Alex King 呢啲，又遇到大陸資金咧，又可以將嗰個收購價抬高兩三成，甚至五六成。因为咧系帮嗰啲大陆佬啊，将啲资金调出嚟啊嘛，系嘛？嗱，你唔好俾我讲中啊，一定系咁啊！啊，呢啲咧就系英中两国之间咧，其实最佳啊个贸易关系咯，系嘛？所以咁样落去咧，啊，就跟住咧会不断会游行示威，但系咧比较令人惊异嘅咧就系，竟然日本大阪都有，日本大阪啊，日本人咧就一向好斯文嘅，系好内敛嘅。是非不得已咧，就好少咧係出嚟遊行示威嘅。七十年代一班日本左傾大學生或者咧左翼分子，譬如話反對啊東京建呢個成田機場，為咗環保理由啊，又或者嗰啲農耕地啊沒收嗰個價錢唔合理啊，係會咧舉行個遊行示威。但係近二十年睇唔到啦。咁日本咧，由於嗰個人口老化，佢喺全國嘅外國人咧係共有320萬。正是来自中国大陆已经是接近200万。当然这些外来的移民人口有很多在酒店在餐厅做。在香港去日本乡下那里度假都会留意到，我接触到很多都是那些南亚裔的人士，但他是挺勤力的。但是有大量的中国移民，他们的行为是不检点的。就他们平价扫了很多日本的房地产和土地。而家亂劈樹木，尤其咧係有個別來自香港嗰啲咧係光頭嘅，走去開茶餐廳。平時咧就揸住個勞斯萊斯咧喺大阪嗰處咧係公然招搖過市，方死唔知咧呢啲咁嘅低端農民人口咧好有錢係嘛？然後咧牙牙喳喳呢啲咁嘅咧外來嘅老鼠曱甴一樣嘅低端中國移民咧，日本仔咧個心係最鄙視嘅。嗱呢啲人咧，我覺得咧，日本咧政府咧係應該啊，為咗保障日本呢個文明國家嘅觀瞻啊，呢、這個叫有外觀瞻啊，係嘛？就應該咧，無論佢幾多錢走嚟投資請幾多人咧，都應該 cut 數，唔可以俾佢哋，係嘛？咁呢個咧都係香港隨住香港同埋中國大陸嘅一體化呢個趨勢咧，就越嚟越嚴重啦，係咪啊？ 系咁啊！日本出现嘅情况咧，可能同近日咧，即系我哋都报道过啦。日本同非洲国家嘅一啲交流计划咧，跟住被不确嘅报道啦，包括咧被坦桑尼亚政府报道咧，话日本就将呢个几个城市、四个城市咧，就指定为坦桑尼亚Nigeria 啦、加纳同埋洛杉矶级嘅家园home town。咁所以呢个咁嘅消息咧，就更加触发到咧日本人咧嘅神经啊，于是乎咧出现咗好多嘅查询啊，打去当地嘅政府，特别系木更津嘅地方政府咧，遭受到好多嘅查询啦，同埋反对啦， 同埋恐吓啦，系嘛？ 后来就澄清咗啦，就话唔系日本政府呢个，只不过系一个类似咧系嗰啲叫做友好城市嘅计划，咁啊被澄清。咁但系呢个咁嘅即系问题咧，就已经触发到咧政治上面的影响，因为在稍之前七月的一个参议院的选举里面，日本人优先的一个政党叫做参政党已经是拿了15个席位了。这个就是有点像，就是类似 Donald Trump 讲的美国优先的一样。